在听过了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热烈的《给我感觉》之后，让我们来听一首由锦绣二重唱这个组合共同带来的一首《明天也要作伴》。单听这个名字呢，作伴其实陪伴我们的不仅有我们的家人，更是有我们的朋友，尤其是女性之间的好朋友通常被称作是闺蜜。而接下来唱到的这首歌就是唱的闺蜜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暖心的。 结婚，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。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，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好歌继续，我们会听到由罗大佑创作、周华健来演唱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最真的梦》，它也是1989年的周华健的作品了，收录在他的同名的专辑当中。像这样的音乐人之间的强强联手的这样的合作，一定会制作出非常经典的、能够传世的作品。